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陈万庆，淮扬菜烹饪大师，全国五星总厨俱乐部主席，曾多次代表淮扬菜赴国外表演交流，参与国宴服务，经营管理着三家黑珍珠餐厅，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陈万庆。23岁做到主厨的陈万庆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在几年之后，他选择停薪留职到外面闯世界。没想到的是，转了一圈以后，他又回到了扬州，而且回到了自己当年供职的那家餐厅。不过可不是回来当主厨，而是从头干起， 就等于放弃了这个主厨的位置吧， 放住总厨的位置，回来以后再从一个 炒锅，从头干起， 炒锅从头干，然后再干到主厨、总厨，然后再干到餐饮总监，干到副总经理，干到总经理。 我还以为你学了一圈回去直接又在一个餐厅接着当主厨。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你干到一定位置的时候，你往上走容易， 活得有人干呀，对吧？这个东西得 从头做起很难的。 这就是对我的这个性格的改变嘛。我不是讲了吗，少年得志未必好嘛。那么经过出来一圈以后才知道怎么样收敛，怎么样去做嘛。所以这个每一件大的事情对你不是有帮助的。如果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奋起直追，一个就是沉沦下去。沉沦下去就是做厨子，总是怀才不遇，那就是太负能量了。那何不如自己把学的用的，那我已经明显的感觉我的水平已经高于别人嘛，我很有自信嘛。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做起来呢？ 但是话是这么说，当时你想一个23岁做主厨的人 有一定的失落，这是肯定的。那人不是草蜢，肯定是很正常的。你要调整嘛。对吧？ 那你学成以后回到扬州去接的是哪一家啊？ 继续这一家，扬州一品馆。 又回去了。 对， 但是主厨是别人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是好马吗？ 我这个选择好像也还是不大容易。本来咱是那儿的， 以前我的部下领导我嘛，那这很正常。我照样接受领导嘛，当然人家也很别扭嘛，人家觉得哎呀，这怎么弄啊？那短暂的。 为什么没选择别的地方还回去啊？ 那小的城市呢，这个很多的地方平台不够大，还有这个东西本身自己出来的时候本身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回去嘛也想把事情做得更好，这很正常。这个关键问题是心态。 回去以后又一步步的 往上做， 从头做起，最后又做到主厨，用了多长时间？ 用了2年半吧。 2年半。这一回再做到主厨的位置，跟之前做的主厨的那个感觉有啥不一样了呢？ 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以前自信。 怎么会呢？学了半天倒不自信了。 因为以前无知者无畏嘛。这很正常。那个时候感觉我是扬州最好的酒店，我是最大的，我弄的有的时候就有点这样嘛。因为你没看过更多更好的。到后来做的时候，最大的给我的改变就是厨师一定要行万里路，一定要加强交流，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机会。所以我回去以后就是说，甭管你读万卷书，你不行万里路，你不去看的厨，不交流的厨子不是个好厨子。所以我当时特别强调，就包括我现在每年给我们的厨师的试菜费是50万。 我说你必须要去试菜，那当然有很多的同行免费招待的都不算的，就是我可以给你花50万让我们的各个厨师去试菜，你不去吃，你不去看，你不去交流，弄不出什么东西的，真的是这样的，这是给我最大的收获。所以我后来就无论是跟同行还是跟这个跟国有的酒店跟国宾馆还是跟这种社会酒楼做得特别好的包括跟媒体自媒体这一块一步一步一步走过来，因为我觉得圈子不一样，以前的圈子是限于扬州，那么你走出来两年以后你的圈子可能就放得更大，那么交流的平台不一样，所以人很多的时候需要一个圈子，需要一个平台，这很重要，不能把自己固守在某一个点上，所以这个是对我最大的收获。 那你当初停薪留职去北京然后去外面学习，很大的一个目的是要回来重新把淮扬菜做起来。 当时最主要的目的是离开扬州，还不是要回扬州，是因为父母的原因必须要回去，又选择了回去。那个时候因为感觉到我们落后了因为淮扬菜落后了，我们再这样下去我自己也落后了，是这样，社会责任还没有那么大。要谈这个社会责任发展淮扬菜这一块呢，我觉得倒是这几年的事情这做了企业的负责人以后，这个才开始有这方面的责任。 您要说到这个身份的转换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就是从一个主厨去我主要对菜品负责，到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对对对， 我要对整个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这块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 很大，非常大。尤其我们把一个企业从一家店做到两家店、三家店、四家店、五家店、七八家店、十来家店，那这个里面的付出的心血是不一样的，工作面完全不一样，这个里面压力还是蛮大的。等你做到一定的程度，它的机会就成熟了，有的时候就会推动你要往前走。这个因为社会是发展的，越往里后，我想我们只要认真做，发展的机会会越大，不是越小。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经营的模式是什么？产品的结构是什么？等等方面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你在扬州如何跳出扬州看扬州，如果在扬州发展今后再出去发展，它肯定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需要一步一步脚印去走的，要走一步看一步。这个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思路，要付诸实施，或者能够得以实施到实施成功，那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事情要去做的。 我感觉您做管理应该可以，起码气场足够强大。 也不至于 那是靠什么呢？ 就是一个厨子，脸红不自出嘛。 那是靠什么？就是因为这完全两套体系嘛，那个做法不一样啊。 也其实是一样，这得益于做厨师。厨师这个岗位不了解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好厨师他需要具备什么。我们不谈人品，就谈技能方面。厨师不光会炒菜，炒菜好的厨子就是厨子，不是的。好的厨师一定要有市场的洞察力，市场需要什么，流行什么，或者更高层次的去讲，我做出什么能够引领市场，这个是好厨师第一步需要的，要洞察力。那么第二个，厨子一定要懂销售，一定要懂营销，不懂营销的厨子就是一个技工，你只能生产。因为你要从用销售的思维去制作你的产品，设计你的产品，什么叫实销对路，对吧？口销售，对吧？或者可以去占领市场，或者说可以去引领市场，你这个销售是你要懂。第三个，你要懂心理学，客人是怎么想的，不同的客人他是怎么想的。第四个，你得具备一定的审美。 对， 你 要不然摆个牌出来难看也不行。 就像我们大董创业赛的创始人大董大董先生讲的，中国的厨师不缺技术，缺的是眼界。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非常有道理，确实是。你在全国来讲，菜炒得好的厨子比比皆是，一抓一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差距呢？因为他的审美不一样，他的视觉不一样，他的见识不一样。不缺技术，缺见识，对吧？这也是最起码的。还有 厨子你得懂一定的这种营养健康之类的一些知识，你还是要了解一点的。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厨师必须懂服务，不懂服务的厨子不可能成为大师，一定要跟前掌互动起来。 但是厨师是在后厨啊，跟顾客见不着面呢。 厨师一定要懂服务，这我现在就提倡的，如果我的厨师长不懂服务，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厨。你比如说很简单，我同样的一张台，对吧，坐六个人的台，那么现在这个台上面坐了七个人，那就很挤。那我每一道菜不光是分量的问题，有的菜未上的要进行减少，因为你上去以后会给服务添了很多的麻烦，那叫画蛇添足，会给客人体验的很繁琐，不停的打扰到客人。那这个时候你的菜品应相应的简洁一点，简历一点，对吧，从服务的角度上面。再比如说我有表演性的菜品，或者需要有服务介入的菜品，你不能连续上，或要需要间隔上，或者一桌菜上面人多的时候不能上太多，上太多前场服务无法服务不过来。再比如说某一道菜它制作的时间比较长，服务的时间比较长，温度很高或者怎么样，客人享用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这一道菜上去你应该停多长时间，做主厨的你一定要懂这些东西。如果你对餐厅的东西没有这种预判的能力，你是做不好的。所以说我强调好的厨师一定要懂服务。最后一个就是厨师要懂管理，所谓厨师叫产供销一条龙，需要怎么样采购，采购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运用，成本怎么核算，一直到它的分量等等等等等等，从一个原材料采购进来，一直到管道垃圾桶干水桶，整个一条线管下来，每个环节都应该是你一个好的厨师应该能够一目了然，熟记于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厨师能把这块管下来，那么在管理的过程中用同样的方法举一反三，他也有了这方面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厨师创业创得也很成功，做得非常好。 陈万庆，淮扬菜烹饪大师，全国五星总厨俱乐部主席，曾多次代表淮扬菜赴国外表演交流，参与国宴服务，经营管理着三家黑珍珠餐厅，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陈万庆。听您这么一说，当个好厨师真的是不容易。 你爱琢磨是吧？平常 瞎琢磨，瞎琢磨。 其实还是好学，有想法。 我这个人呢，实用主义者，可能没有高深的理论，理论也不成体系，但是我喜欢琢磨琢磨。就是我始终认为，时候我的是最好的，不盲从，不冲动，就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立足我这个地方，有的东西放眼全国来讲太撸了，但是放在我那里，我觉得我们只能这样做。因为你的消费水准以及你的客户的承受能力以及这帮客户的鉴赏能力，他没有到那一步，对吧？所以说你怎么样先适应他们，再慢慢慢慢来引领他们。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老百姓有一句话叫靠虫瞎搞，这个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实用主义者。店 做的，那您自己的店呢，没想到来北京吗？ 有是有，但是暂时还没有来。因为现在这个餐饮这个市场竞争压力很大的，因为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这个投资要理性，客人消费也很理性，你需要各个方面的成熟。因为现在这种管理又很规范，又不像以前，我讲的这个管理是社会化的管理，是整个政府行为的管理，所有的东西都是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对吧？你要尊重它的游戏规则来。那么原来的也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么你现在要来发展的话，你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各种条件要成熟，你的产品足够硬，你的管理必须能跟上去，地段选的确实适合你，团队确实够优秀，能够胜任着这么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大本营 我的利润，我的赎金池必须做到一定的量，我来我是做着可以亏掉的这种思想准备来的，或者说允许有一段时间我能撑住的，你不把这个自身的这个后背养肥了是不 能干的。像你说的哈，不冲动哈。 这个东西，餐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行业，又是一个传统的行业，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靠人的，一个是靠客人，一个是靠人才，靠人的，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夕阳产业。这个东西很矛盾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来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在做的方法很多，现在都有智能的，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最好得有产品，对吧？机器人它只能做一些东西，它不会说所有的东西全部代替掉。你就是代替掉，你研发、你的配方，你还得靠人去，最终还得是人。一个是做产品经营的人，第二个就是客人，客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敢说就开店，不，我不敢。 还是挺理性的哈。 不敢。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等自己有足够的那个，你才能做这些事情。梦想理想总是好的，现实总是比较残酷的，还得理性一点，投资需谨慎。 对，所以现在目标就是把扬州那几家做好，是吗？ 我们至少在扬州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方面都有我们的店，有不同的定位，做了足够大。那么再往外走，这是下一步的发展。 现在20多年回头想想，当年被迫选择厨师，现在做的也很好啊，有没有想过有别的可能？ 哎呀，马云不是说过吗，男同志到了40多岁就不要再转行了，还是把这个老本行做好。我们已经过了一个这个转行的年龄了，对吧？我们这个时候是更多的是需要有理想的、有步骤的去实现更高的理想、更高的目标去，而不是说整天想着改行。那你说改行能做什么呢？现在我说老实话，能适合我们的行业并不多，很简单的。 但你现在是喜欢这个行业了吗？ 应该来说，越来越有成就感。对吧？喜欢是一方面，自我欣赏，又是一个方面。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还是有一点自我欣赏的，可能会获得轻松一点嘛。光靠喜欢不行的，光靠喜欢没有动力，没有成绩，没有幸福感。但是这东西呢，做餐饮的我们也理解，做餐饮餐饮的人真不容易。这个有的时候呢也有懊恼的时候，苦恼的时候，尤其是陪家人陪小孩的时候。当然现在都讲只有把家庭照顾好，你才能把事业干好，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要兼顾它真的很难，对吧？你像在这里的洛阳陆总，扬州人，这个父母在扬州，老婆子女在扬州，那么他在北京做的也很大，但是两头跑也很辛苦。那么我们在当地说老实话，因为餐饮的上课的时间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是别人闲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时候。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要服务好客人，又要把事业做好，那确实不容易。我倒是希望社会上面对我们的餐饮人能给予更多的包容，给予更多的宽慰，因为做餐饮真的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年轻人作为创业刚踏入这个行业，那从基础开始做那是很辛苦的，还是在这个行业做出名气了，打拼了很多年取得一定成就的，他也放弃了很多，也不容易。还是已经做到了相当大的规模的老板或者这个企业，因为他用工的问题、成本上升的问题、整个行业发展的问题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行业总体来讲三个字，不容易。还是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关心、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 当年不好意思去同学聚会，还想着我怎么就学了厨了，人家都考大学。现在好意思了吗？特别愿意组织同学聚聚会啊，怀怀旧啊，在你自己的餐厅里。 这是人之常情嘛，对吧？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所以也没有入错行啊。当年虽然很不情愿，但是现在结果是好的。 其实呢，怎么讲呢？可能是因为当时入这行成绩比别人好，可能从小学习就比较好胜一点。经过调整以后，在每个方面、每个阶段都比较好胜，这是一个性格使然。那性格决定命运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学厨师学酒店，我一直给他们到学校里面交流的时候，我一直给学生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原因学了这一行，首先你不要看不起他，你要爱上他啊，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你们进入了本科段学习、研究生学习或者大专生学习，放下你们的身段，千万不要说你们是学酒店管理的，你从学酒店管理到你管理酒店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个5到10年还是脚踏实地有一定悟性认真干的人才能具备。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跟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我跟他们在交流上放在我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我菜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机遇怎么样做到了这个位置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位置下面有几百个人，他还要生存，他还要拿更高的薪水，因为你企业发展的好，员工就拿得多，对吧？你希望你的员工总是开着车上班，你总希望你的员工从学校毕业到了你这里经过几年工作以后能买上房，能够看到你很开心，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做到一定的时候停不下来，我想我是这样，我想全国那么多大的老板、大的企业家、大的大师，其实他们内心也是很辛苦的，有喜悦，也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更苦。 对，越到后面越是责任， 越来越更苦。 就像你说的，停不下来。 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只能干吧，没有再重新选择职业的资本和能力，那又有这么高的压力和责任，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把家庭照顾好，那就好好的干吧，没有其他的选择。 好了，听众朋友，陈万庆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